的月弯弯，勾出过往。夜太漫长，凝结成了霜。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？雨轻轻弹，朱红色的窗。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，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，随风飘散你的模样。菊花残满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躺，北风乱，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不眠深霜。江山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。天微微亮，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委婉。花残满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北风乱，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。菊花残满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北风乱，夜未央。